喂，曹斯达，曹斯达，喂，咦，布莱恩咁赶，赶咗去边啊？乱咁过马路，跟住车死你啊！你知啦，你个孙咁锡你，喊死佢啊！ 你黐线嘅， 你咁赶，赶咗去边啊？ 哦，去香港书展2018啦。 去书展？你识字嘅咩？ 嘿，冇错啦，我就系睇中咗郁敏新书《郁敏踢爆之说文解字》啦。 哦，郁敏新书。喂，你知唔知郁敏仲有一本新书叫咩啊？《天下至广，非一人所能读字》啊！ 梗係知啦。另外啊，除咗新嘢勁之外啊，舊嘢都激噶。 你知唔知普羅重印咗中佐康本《香港高官口黑學操控你一生》嘅64条廢話公式啊？ 梗係知啦，個書名咁長，好深印象噶嘛。所以我咪咁急跑咗去呢個會展嘅 Hall 1 1B-B13 咯。 天天天南主持谢义芳、宋景辉、钱建荣、张三。 好，大家好， 好啦，咁 归队， 归队啦，个病完病好咗，咁另外一个就唔知系咪病紧啦，佢又赶紧嚟， 三缺一， 啊， 途中。 途中啦，因為佢到時亂入啦，嚇唔知佢，因為我約佢食飯，佢又話唔得閒嚟咁，咁啊咯， 佢要煮飯俾人食先啊嘛， 煮糖水俾人食， 唉、哎，都係啦，都一樣啦，都一樣。 好，我哋今日咩講？ 好啦，嗱，咁上個禮拜五咧，我同阿張三哥啊去參。加嗰個 一帶一路 啦，唔係一帶一路 講咗，聽 嘅講咗一個係啊，即係前天文台長啊林超英啊嚇，咁嗰個叫做往中亞嘅足跡啊，咁啊初初又佢又話有咩衛星圖片，我都冇嘅， 係一兩張咯， 啊咁啊即係從呢、這個。張軒出事啊，咁啊一路到去到丘處機嗱，即係呢一個部分咧，我覺得講得幾好嘅， 係啊， 即係佢有啲圖，有啲地圖啊，即係話俾你聽，即係由邊條路咁點樣 邊度出關， 點樣去到邊度啊，咁諸如此類，咁就呢條咧就係中國最古嘅絲路啦，啊，咁絲路咧又可以咁行，又可以咁行，又點解又嗰條特別多人行？呢條點解特別多人即係少人行咁？佢都解釋得好清楚，咁但係。即係話不一轉咧，咁就話風一轉啊，咁啊講一帶一路咯嚇，咁同我上一次介紹佢林超英呢個大中華交咧，一定會提一帶一路咧就冇錯嘅嚇，咁卒之就講一帶一路啦，係嘛，即係講即係而家大陸點樣即係一定要搞掂一帶一路啊，因為海上咧就俾美國做霸權。咁咧就中共喺而家呢個軍力裏面嚟講咧，佢係即係出不了個太平洋。雖然個太平洋咧就好撚大，即、就、係、是、大家都可以行啊，即係多即係、就是、中美兩國咧都可以自由通行，冇問題嘅。咁但係畢竟即係我哋除咗嗰只遼寧艦艦之外咧， 冇問題㗎。你出根本出唔到人哋七大艦隊，七大艦隊，你根本冇辦法同人哋停嘅。咁依個係即係非常推都清楚嘅。 咁、所以咧，佢又即係話，即係而家即係中國咧唯一嘅即係能夠同即係歐洲。同呢、這個呢、這個中東國家能夠打開呢個局面咧，就唯有靠呢個絲綢之路啦。即係呢個咧就係、是、我最初都估得到咁講噶啦。 咁、但係咧就其實就係帶係好少部分嘅啫。咁又唔係話 唔係結尾太長啊。嚇，亦都有多聽眾有多座客座上客問啦，係咪啊？咁、大家咧就其實就反而對佢嗰個點樣出呢、這個呢、這個絲綢之路。興趣唔大喎， 係得我有問啫喎， 即係反而即係坐喺度嗰啲觀眾咧，就對呢個一帶一路反而仲興趣喎，咁啊啱啦，中正呢個林超英下懷啦， 唔知係咪中正啦？咁譬如我同佢講嘅問題咁樣，佢都有啲興趣嘅，即係佢可能亦都冇諗到，即係我個問題所在。 係咁好啦，咁其實我哋撇開佢即係呢個大中華交對一帶一路啲興趣之外咧，咁成。整個講座都是 OK 的，即 係 我覺得都講得不錯， 資料都幾豐富嘅，嚇，亦都唔會話係講得係黑板，嚇幾生動嘅都。 好啦，咁我哋阿前兄就亂入嚟啦， 好，我齊腳啦， 好齊腳，好啦，咁 嗱，咁我哋上兩個禮拜就講，係咪上兩個禮拜講呢個泰北嗰、那個？ 誒、欸，咪住，我哋都要介紹埋，我哋嚟緊星期二22號。 哦，22。 啊，22號我哋睇打擂台啊嘛。 我哋睇真唔係我哋，我哋 介紹打擂台。因為咧就都冇飛嚇，唔係嘉賓飛冇，即係大家可以去嘅。 唔係但現場飛好似都 有冇啊？ 嗱，現場你要攞咗門票先，咁咧就要去揾阿曾管處啦。 係啊。要上網搜尋咗先啦，唔好即 係或者我哋將嗰個海報啲咧資料擺咗上天南先。 我哋唔好講咧。總之咧就嚟緊呢個禮拜日22號下午2點喺呢個麥花臣場館咧有一場咧自由搏擊嘅比賽啊，咁由呢個曾憲權館長啊，咁佢哋即係搞嘅 香港搏擊聯盟 係嘛？ 係 香港搏擊聯盟啊，咁即係今年年初就喺元朗搞啦，咁 嗰個示範賽， 嗰個示範賽啫。 而家又有喺呢個 麥花臣 啦， 正式嘅喎呢個。 咁今年 呢個國際賽嚟， 今年年底咧都有一場嚇，都喺翻元朗嘅嚇。咁咁我哋揾咗台長去啊，台長都係啲功夫人啊嘛，係嘛？咁即係除咗我哋三個唔識功夫睇功夫，咁啊 佢帶我哋俾人揼嘅，我哋 門內看就睇門內嘢啦。我哋又 睇熱鬧嘅， 我哋睇熱鬧啫。 我哋門外睇熱鬧。 所以即如果大家有興趣嘅，咁就可以PM 我先啦，PM 我先啦 嚇。可唔可以幫到手啦？ 睇下可唔可以揾到啲即係普通座嘅票啦。咁我哋有四張呢個嘉賓票就已經係即係我哋代理呢三個啦，除咗阿錢兄唔得閒，咁另外一張又俾咗台長啊。咁所以咧就四張嘉賓券咧就係已經。 用 兴， 用兴啊，兴啊，好兴啊！ 好啦，咁啊，嗱，咁啊，到呢度我哋讲讲啦。我哋因为前两个礼拜系嘛，讲呢个泰北嗰个洞穴吓，即系呢个野猪足球队啊，野猪足少年足球队。咁啊，我哋讲嗱，我哋嗰集讲嘅时候咧，就救咗八个。上个礼拜好似系 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咁就救咗八个。咁啊，跟住就即系我都话第，即系佢哋又话要去多两三日。咁我其實就話，即第二日應該要做噶啦，因為嗰啲氧氣樽充滿曬之後咧，佢哋應該就係第二日會夠嘅。咁即係第二日嘅大概都係七八點咧。咁就所有嘅人啊，13個，即係12個足球少年足球隊嘅隊員， 加埋 個教練咧，都走出咗啦。咁嗱件事咧就本來就係一個好完美嘅句號，咁但係都犧牲咗一個即係前呢個海豹突擊隊嘅隊員啦，係嘛？即係呢個唯一係即係比較傷感啲嘅嚇。咁但係嗱呢個咧，泰國咧從呢件事咧危機就轉為一個機遇嚇，即係本來係話呢13件僆仔都睇怕都係。冇噶啦，咁但係即係經過各方嘅努力之後咧，就救咗出嚟之後咧，就反而令到即係成個泰國嗰個聲名大噪喎。好多人覺得哇，即係一場咁樣嘅救人嘅行動咧，即係可以令到泰國即係對人道啊、對物資啊嘅支援啊、對即係國家對人命嗰個重視啊，哇！突然咁有啲人就同強國比咯喎。 咁其實咧就有啲不足嘅，你睇救援隊咁多救援隊，冇人拉個紅。即紅布條帶乜乜救援隊咁樣嘅，好似差少少係咪啊？ 同埋即係嗰啲少年足球隊救援出嚟之後，佢又冇第一個要多謝呢、這個 感謝黨 黨 泰國國王先啦、啊，你唔好感謝黨啊，因為冇黨啊嘛，泰國喂多謝泰國國王啊嘛，冇嘅唔使講呢啲嘅，又唔使話喂你唔好出住嚟啊，我哋都高層嚟到，你先好嚟啊，咁所以即係如果你同你即係呢一從呢一次即係救亡嘅行動裏邊咧，你同強國一比咧，就即係強國真係。真 係唔係 有人哋都係從呢、這個壞事變好事。咁強國咧就係本來一件壞事，佢要做到成一件好事啊，即係喪事要喜事辦咁樣啊。咁但係你嗰啲係做出嚟嘅，但係你睇泰國呢次係好自然地咁產生、即係呢、這個。就睇到即係兩地即係對呢個人民人命嘅重視啦。係 啦，咁同埋大家人民對呢、這個即係性命啊，或者頭先講對生命一種係 尊重。 尊重嗱，譬如咧，佢哋排水啦，大家見到喺新聞睇到排水啦，咁啲水邊度咧落浸曬下邊農田，但喺農田啦，人命緊要。咁其實農民啲農民咧都其實都窮嘅， 冇錯啊。 咁就佢哋都冇完，人命緊要啲。 即係你話強國，你浸曬嗰啲農田，我梗要政府賠啦，係嘛？屌你咁，你賠咗俾我先啦，大佬人關我 Q 時候，浸曬嗰啲農田，我損失慘重啊，係嘛？咁所以即係嗱，我哋從嗱人道方面我睇到啦，咁其實背後仲有好多一啲不為人知嘅嘢，咁我哋就cap 咗呢個阿張，嗱我哋都曾經講過啦，即係台北呢個滿星蝶大同中學啊，阿張明光校長咧就即係親自就係即係指派咗幾位老師就幫手做翻譯，咁其中一位就係佢個女啦，張富佩啊老師，咁咧就佢寫一篇好感人嘅一篇，即係事後啊，事後寫了一篇嘢咧就非常之感人，咁我哋請宋兄就幫我哋讀一讀呢篇嘢啊，即係同埋咧，你透過呢一篇嘢咧，可以睇到究竟呢啲小朋友個身世背景如何咧？其實大家都唔知嘅。咁你聽完呢篇嘢之後咧，你會知道呢一班小朋友原來都係一啲比較貧苦同埋一啲無依靠嘅一啲小朋友嚟嘅啊。咁我哋請宋柱偉啊，即係冇嗰啲悲傷啲啊 ，music 可以 under 你， 唔使嘅， 配住你。 請許與他們一個均等的機會。台北動員中野豬隊足球員與教練13人總算平安脫困。我們大同中學老師們今天任務圓滿結束，老師們將回到正常軌道，繼續為泰緬邊境山區華文教學而努力。這些野豬隊隊員成長背景與我們學生如出一轍，年齡也相仿，大多數來自貧困家庭與無國籍少數民族後裔，他們的故事猶如泰緬邊境山區無數逃難者的縮影，他們離開戰火與鴉片充斥的緬甸，來到他們心目中的天堂台北滿星蝶。他們沒有出生證明、身份證明文件和護照，畢業後很難找到理想的工作，也沒有遷徙的自由。野豬足球隊發生事件地點離我們學校車程約 1.5 小時左右，我們張校長在第一時間指派通曉華文泰文、緬文老師到現場幫忙救災及協助翻譯工作，也同時動員滿星蝶村婦女會提供飲食服務與下個不停。我們在現場協助救難的老師，身處在滿地是泥泞不堪的爛泥巴，每個人日夜協助救災，累了就趴在滿是泥巴的桌上打個盹，心中只有一個共同願望，盡快救出受困的足球隊孩子。這時又傳來普吉島觀光遊艇翻船，需要大量人員到醫院協助泰文、華文翻譯。普吉島在泰國南方， 即是布吉， 离我们学校太远太远了。张校长又紧急通知在布吉岛工作的校友们放下手边工作，全力投入救灾工作，以及到医院协助泰文、华文翻译。虽然我们学校平时需靠外界捐款才能运作，但我们张校长一再給全校師生一個信念，盡我們之所能幫助更需要的人，一個也不能放棄。這是張校長十多年來興學的理念。在我們這泰緬邊境山村，若有哪個家庭生計陷入困境，或生病，或有家人往生，我们全校师生都投入协助工作，一家有难，全校师生伸出援手，是我们的信念。我们这泰缅边境山区荒村，物质虽然很匮乏，但热心助人的情谊远远超过比我们更富有的国家。 泰國政府財政雖然不甚富裕，但非常重視人道精神。雖然有許多學生屬於無國籍或外國籍，但在泰國就讀泰國學校，教育是完全免費到高中畢業。每學期開學，泰國政府會再給一筆約新台幣400元，充當買文具或衣服費用。長期處在這種受資助與助人氛圍中，語言目染之下，養成溺人人溺己溺的精神。反諷的是，富強的美國在川普執政期處處打壓驅趕弱勢族群，與泰國政府相對照之下，情操高貴與醜陋不言而喻。在這次災難現場，我們老師們也目睹了泰北清萊府省長納隆薩對於這次救災行動發揮了功不可沒的奇蹟。納隆薩省長每日嚴陣以待，守在現場，嚴肅臉旁散發堅毅不屈精神。在他強勢領導下，穩住了家屬與現場人員躁動不安緊張的情緒。所有與震災無關人員全被遷移離開現場。他每日對媒體發表兩次救災進度報告，直到發現13位成員所在位置及得知全部存活，再向媒體說明時，他嚴肅緊繃的臉庞終於露出笑容。那時我們老師們才知道，原來省長是會笑，而且笑容還挺迷人。救災現場的衛生設備也做得無懈可擊，因為災區在山上且不斷下着雨，本地泥泞狼藉，但臨時廁所保持非常乾淨，看不到一絲絲泥巴。現場餐飲除了政府提供，還有民間自發性提供分食、素食、回教徒各種不同食物給需要的人。更可愛的是，這些自發性提供餐飲的人還在現場留下聯繫電話，請有需要的人打電話，他們會配合需要者提供特殊的需求，如素食、回教徒飲食等等。當第一批被救出人員送上直升機時，目睹這刻的人民歡呼掌聲中含着淚水。被救出的孩子因為在黑暗洞穴中待了近20日，他們是不能直接接觸陽光，需要特殊保護設施。在美塞往青萊方向，一路上旗幟標語飄揚，書寫着「我愛省長納隆薩」。這一刻，省長比任何一位國際巨星更受人們尊敬與喜愛。這次援助野豬足球隊隊員時，還發生一件外國媒體不知道的事。有些在美塞山區工作者得知野豬足球隊員失蹤的訊息，連夜驅趕越野車趕來救援，不幸在帕米山掉落山谷，造成一人重傷、三人受輕傷遺憾事件。泰緬邊境山區窮困居民，或許他們不懂「人機己機，人溺己溺」這句話的意思，但他們卻以行動把這句話的精髓發揮得淋漓盡致。我們期待泰緬邊境無數移工、難民、無國籍、少數族群與貧困人們，他們真實的處境與堅毅生命力能被發看見，從而盡一分心力協助他們，讓他們也有均等受教育的機會。再者， 大同中學全體師生謝謝你們，有你們的幫助才有今日的我們。 寫得好喎。 咁呢篇嘢就張富沛啊，呢位啊張富沛老師啊，咁即係寫得非常之感人啊。即係同埋即係都透過呢一篇嘅文章咧，我哋可以知道呢班野豬少年足球隊嗰個背景身份啦，因為我哋以為即係一般即係泰國人嘅子女，原來唔係嘅，啊，即係大部分咧都係一啲 山區 山區一啲即係無國籍嘅啲小朋友，即係佢哋就算讀完書。他們因為沒有國籍沒有身份都很難找工作的，但是 找到工作的人工都很低， 所以這一次的因禍得福，我估計這樣泰國政府都不給他身份，一舉成名啊，大哥，他還要想著去參加這個參觀這個 世界盃， 過個世界盃怎麼出境啊，沒身份，所以我估計泰國政府應該都是站在另外一個人道立場，應該俾個身份佢哋嘅。 有啲花邊消息咧，即係當時亦都有記者問到，即係泰國政府啦，問到省長啦，咁即係話泰國政府咧都期望喺未來三年裏邊都能夠咧，即係解決呢個問題。咁但係即係我哋即管拭目以待啦。 其實呢個問題就好難解決嘅，即係頭先講到阿侵侵咁樣啦。咁因為你太多嘅偷渡，咁其實嚴格講，佢都係偷渡客嚟嘅，即係緬甸過嚟嘅。咁如果你話俾咗佢哋依班咁， 有鼓勵其他人過嚟啦， 係啦，因為喺嗰邊境嗰啲，點解過嚟？因為嗰邊咧 仲有。 縱紅啦，同埋嗰邊會時時會打仗，係啦打仗。咁大家點解會打仗呢？因為嗰邊即係地方軍，咁嗰邊即係緬甸，大家唔好使軍政府好似好強大啦。咁其實能夠管到嘅地方咧，唔係即係喺只係即係中央地方，你邊你邊區嗰啲啦， 陽光嗰啲梗係冇問題啦，係咪？ 你出遠少少啦，即係唔使話去到邊界，你出遠少少咧，其實係好多都係地方軍嘅。 即係啲民族問題，民族問題比較嚴重， 即係有好多少數民族嗰啲乜邦乜邦噶嘛。上一次我哋去呢個泰北喺美斯樂參觀呢、這個即係啊。張其夫啊，嗰個博物館啊，即係呢個昆沙個博物館嘅時候，都聽到喺即係緬甸嗰邊嗰啲炮聲，我都聽到，即係都即係其實 即係好似舊年或前年咁樣啦，喺果敢嗰邊嘅戰亂啦，嚇咁咧，其實就你原來係最初咧。是地方軍五個不同派系本來打緊嘅，突然間一起去夾攻呢個政府軍， 打到政府軍一波碌啦，直情係五隊聯盟啊！好啦，咁啊嗱，咁其實我讀嗱，我即係請阿宋主任讀呢篇嘢咧，其實第一。即係我哋可以透過篇嘢可以知道呢啲小朋友啲背景啦。第二，即係亦都可以透過呢篇文章啦，係多謝嚟自即係各地嗰啲捐款啊。其實咧，佢冇講明，其實香港係佔好大部分嘅啊，尤其是即係舉光文化服務中心啦，佢每年即係搞送人到去台北。咁即係嗱，讀完呢篇嘢，大家若然感動嘅話，將來我哋再喺呢度發動籌款嘅話，咁大家都支持一下咯，係嘛？因為呢啲我哋幫人嗱，你睇到啦。即係我哋種下一啲因 善果， 咁而家就有善果啦，係咪？即係都幫咗，即係我哋其實間接就幫咗其他人啊。咁呢啲嘢係生生不息嘅，係嘛？咁所以即係 同埋最緊要，大家睇到出嚟係佢哋係感恩徒步， 係啦係啦啊！即係都佢都經常都不忘係多謝外界嗰啲幫忙，咁因為佢哋得到人哋幫忙咧，所以佢都有能力去幫其他嘅人。 受人因果就千年記啊！ 係總之滴水之恩涌泉相報啦，係咪啊？咁啊，即係啊，前嗰排唔知聽邊條友講咩滴。咩涌泉之恩滴水相報啊！屌你，黐人線，即係調轉講，屌你，即係呢啲可能跟得啊咩啊？呢個處根多得滯啊！明張木膽啊啲好啦，咁啊嗱，我哋講完啦，咁啊 咁個喺頭先有一樣咧，就一個就漏咗講嘅，咁就係咧依個大家富台升學。咁咧就而家 DSE 放咗榜啦。咁如果大家報咗名嗰、那個聯合分發嘅，咁記住啦，咁你就即刻要去填志願啊。咁就係喺7月18號 下午五點鐘之前上網填志願，如果過了時的話，因為是電腦的，不是沒有，他就沒有人情講的，一過了他電腦就刪的了，他那個電腦系統就刪的了，就不受理的了。大家記住呢，就是那個截止時間之前呢去填，同埋一填嘅時候呢，希望大家呢即係小心啲填啦，即係唔好係唔係都填。咁我即係做人就係咁㗎，你求其填一個，係唔填都冇得填啦，求其填一個，你唔想去嗰個就去嗰個嘅，通常就係咁樣㗎。所以大家填嘅時候呢，盡量係填好啲，同埋呢你唔想去嘅就唔好填，因為你唔想去，你填咗可能俾咗你，你又唔去， 咁 系啦，有人真係想去㗎嘛，係咪啊？咁大家希望大家啊记住盡快填啦，同埋填嘅时候小心啲。 意愿即係自己意中所想嗰啲愿望啦，总之就大家认真啦。 嗱讲起呢个升学啦，系咪咁啊？我有单嘢都几得意嘅，有少呢一节有少少时间。咁样我前嗰排我只狗狗呢就身体不适啊，咁啊结果就要搵，梗系搵兽医啦，系嘛？咁遇到個咧就係台灣畢業翻嚟嘅獸醫，咁佢就話咁睇完嗰次之後咧，就唔知約翻七月五號你再嚟睇啦咁。咁結果咧，佢話但五月七號咧，佢就已經翻台灣啦。咁咁冇辦法啦，咁你約咗五月七號，咁五月七號去啦。咁佢即係台灣嗰個畢業嘅醫生咧，就走咗翻台灣，就留低嗰個唔知咩醫生啊，我唔知來歷啦。咁結果咧就開咗啲藥咧，我只狗食完就嘔翻出嚟，所以咧即係我覺得都係台灣醫生好 啲，男嘅定女嘅台灣個醫生， 我唔知啊，唔係我當佢嘅，咁所以即係究竟個醫生係圓係扁我都唔知啊，但係就我太太抱嘅狗去話啊，那個台灣醫生嚟嘅，咁所以佢成日都懷念咧呢個台灣醫生，快啲翻嚟，我就抱咗狗去再睇多次。 咦？你嗰邊有一個係我啲學妹嚟嘅喎， 係嘛？ 識嘅係啊，唔知係咪啦？ 哦，咁啊，如果係我打個八字得唔得啊？食個 嚟千幾蚊打我朵， 哇！打 收貴啲， 係啊，千幾蚊打我朵啊！ 大佬睇一次醫生，我加上成三千，我幫你加啫。 所以我從來唔敢養狗啊！而家即係聽到啲愛狗人士話，去帶只狗去睇醫生，又話幾多千蚊，幾多千蚊， 仲要每個禮拜打一針，唔知打乜鬼針，總之就 好多錢啦。仲慘啊 ！B B 打針咪打針 㗎，因為佢又唔係住附近㗎嘛，我要屌你搭的士又要車去嗰度，幾麻煩㗎嘛。 我曾經即係見過有一隻，即係有一隻狗咧，佢上過電視嘅，咁佢下半身係殘廢咗嘅，咁啊攤咗嘅，即係佢細只狗嘅時候咧就受咗傷，咁啊堅毅不拔嘅情況底下咧，就俾啲義工救翻，咁啊其實俾人領養咗，咁啊嗰次去睇醫生，原來睇醫生咁貴，咁多錢嘅， 好貴㗎， 七八千蚊。 嗱我呢而家啱睇呢一隻就使咗我三千幾四千蚊啦， 咪咯。 我上一隻係前年啊病咗，唔知內臟啊，總之五臟六腑都有問題咧，又開刀又成皮嘢大佬，但係都已經成。十二歲其實即係 差唔多， 係即係應該十四五歲應該都差唔多行得㗎啦。 阿謝公咧有咩即係傷風咳嗽都抵， 我自己 嘔下死啦！ 我自己病啊都唔會即係睇醫生啦， 嘔下就坐啦， 買幾粒咩 Panadol 咪自己拍落去瞓兩覺咪算數咯， 自己。即係好似上星期我去完行完山翻嚟，即係整咗個傷風感冒。而家大家聽到我聲把聲都仲有少少麻痹啦。 嘔一個禮拜唔睇醫生， 係嘛？有睇 有 睇醫生，但係即係上次睇醫生剩嗰啲藥，即係都唔捨得去睇醫生，幾百蚊噶嘛，大佬而家睇醫生係咪？啲退休老人 又未到六廿五喎， 就係咁先攞命啊嘛！ 六廿五都仲係有二千蚊呢個醫療券啦， 三千蚊係嘛？而家二千 唔係都係二千蚊，今次因為財政有盈餘，就俾多一千蚊你，所以三千蚊。 所以大家咧即係去台灣讀書咧，咁可以考慮下讀獸醫啊嚇。 我唔知嗰個係咪中興啦，可能係咪你個你學妹啊？你學妹應該中興噶啦， 當然係。 咁我只係下一次再問一問先， 執到一樣啊， 都係睇翻個台灣醫生可靠啲，因為睇完翻嚟就冇幾耐就已經龍精虎猛啦。屌你乜啫？即係佢要復診啊嘛，復診去睇食完嗰包藥拎翻嚟又話嘔又話剩又攞翻啲藥出嚟又食唔到。咁啊，即係嘥我啲錢啦！ 我九龍城又見過， 我學妹搞咩喎？九中醫喎。 系嘛？ 有中醫啊？ 九中醫啊！嗱，你真係唔識嘢啦。 不過嗱，提醒一句， 有冇咩針灸啊？ 有 咩 有噶？ 有咩 星利道拔罐啊？啲 星利道一打一檔啊！星利道打一檔啊！ 有噶有噶， 學妹嚟嘅 拔罐都得， 唔係針灸。 啊，佢專登去學噶，攞牌噶。 嗱，即係講個寵物就即係都提醒大家有一句啦，即係大家睇醫生知道寵物睇醫生好貴，咁其實咧寵物睇醫生咧都有保險買嘅。啊，原來寵物睇醫生 長情 PM 啊，宋志偉 係 PM 啊，好資料你哋參考。 好，咁我哋 下次翻嚟。